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青年的世界。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这抢话了，开始 帮我介绍自己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了。 就是现在不知道大家还好奇不好奇了哈。一开始说这话啊，应该还挺能激起大家看直播的欲望。但是现在 好奇我们嘉宾长什么样子。 对啊，哎，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总之音和事都可以，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来看看我们今天非常值得期待要去通过视频要观看的啊，我们的嘉宾珊珊。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珊珊给大家打个招呼。珊珊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是也强化了？ 没有，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啊，我是石珊珊。是个北京女孩，然后喜欢到处吃，然后逛北京的胡同，喜欢摄影，然后我的爱好呢是游泳，然后做木工，然后现在呢在学习尤克里里，就是不断丰富我自己的业余生活。 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她在上节目之前说我是一个伪文艺女青年，我说根本就不是，你就是一个正宗的文艺女青年。 对，而且我觉得珊珊是偏内向，很温柔的那种。 对，就是真的比较内向。 但珊珊你相不相信我们一会儿，就是虽然说我们节目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我们能够激起你说话的欲望，一会儿让你变活泼， 一定给你挖出来点东西， 挖掘我内心的一面。 对，可能最真实的一面反而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哈。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收看，因为今天珊珊刚才也介绍她的才艺非常的多，但今天我们要主要介绍的是她的手工，特别是木匠的这一块的展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看一下珊珊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她的这个作品，同时也要展示一些就是做木匠背后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那一开始呢，我跟樊雪先弄用珊珊的这个，对，咱俩这个容量有点小，有点不太诚恳。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珊珊的这个手工作品。 对，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来，童哥，我们两个 干一杯。哎呀， 先干为敬， 海量啊，樊雪。 就特别精致，这个真的是特别精致。 哎，大概我可以跟大家比一下，就大概只有一个成年人的大拇指这么小。只有这么大，而深度呢我觉得也大概就是两公分 差不多。 这个呢是就是是它更偏向于一个工艺品，还是说一个就是一个能用来生活中有实用的一个物品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钥匙链或者是一个小挂坠。 钥匙链，哦，它这 装饰品，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小孔。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杯子，然后我把它缩小化了。 哎，刚才珊珊跟我说，说其实这个杯子它其实是比利时还是哪个国家的一个 芬兰 对对对啊，是一个传统的一种就是塑造东西的一个物件。 对对对，我是在那个一个节目上谢霆锋的一个那个十二道风味上面看到它的， 哎，有灵感了。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也喜欢木头嘛，然后这个杯子我觉得还挺造型还挺喜欢的。 对， 然后慢慢接触了之后，我就想说，哎，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试着做一个？ 哎，你看看哈，它这个就是很多人啊，就是我之前很爱看那种手工的视频，就是大家就是有几个什么网红在那儿就是做灯笼啊做什么的，每次我都是特别的兴致勃勃买来材料， 是为了看脸还是为了看什么？ 就是为了看东西啊。我是真的为了学东西啊。但是买来之后呢就做不会了，就是那种做手工我小时候特别通，但是长大之后就不是特别通。 那珊珊应该是心灵手巧的， 你是 吧？ 我是小时候就比较愿意做手工。 那我问一下啊，会不会做毛衣、织毛衣、织围巾？ 毛衣倒是还不会，但是手套、围巾、帽子会。 那基本上就已经是算会了。 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呀、啊，我基本上都送过。 那小时候我们有玩那种编手串啊，那种有没有玩过那个？ 手串好像上学的时候会有过。 就我是失败案例，这么多年了， 放弃了， 没能编出来一个正儿八经。 就是、反正一有那种新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尝试去学一学。 哎，那就是对手工有格外的偏爱。 对对对对，就是愿意动手，可能就是因为不爱说话，所以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对，另外一种方式。依然能展示自己的魅力。你在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最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手工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是做什么呢？是折纸吗还是什么？ 小时候可能是折纸折星星那些吧，好像 折星星。 小学的时候女生都会做这些。 哎，你会不会觉得 女生做这些是因为有喜欢的男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曾经有一个喜欢我的女孩就是在一星期之内叠了一百个星星， 哇哦！ 但是我最后拒绝了， 所以说会手工还不行。 你还要关键，因为那时候要考高中， 要 中考了，要学习为主啊。就是你在一开始说学这个折纸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就是你学的要比别人学的要快，或者说你会变着花样的去做那个纸工？ 有没有某种天赋？ 小的时候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属于一个 喜欢 有这么一个东西，我挺想去学，想去探索的， 就是喜欢。就是爱好。 我明白了，我觉得今天啊，就是其实珊珊不用说太多的话，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个手工的这个魅力哈，以及这个精细活儿。我想问一下，就以咱们现在所举的这个小杯子为例，你大概需要做多久，或者说你之前学了有多久？ 对， 如果要是有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这个应该一天能做完，但是如果要是到我现在这个比较精致的程度，那我大概练了得有一年多。 练了一年才能做一个我们看起来没有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杯子。 对，就是前期因为你不熟嘛，你总要有一个过程。 对， 然后就是有身边的朋友们就会说，你看你现在做的这么精致，但是你送给我们的都是就感觉在 试验品， 就好像拿不出手的感觉。 就是现在的话，我跟樊雪是很想给你，就是我们俩很想顺走一家。 我们俩觊觎他们很久了。 对，这个是一个，刚才就是珊珊说这是一个小勺子。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很可爱的，就是那种龙猫的那种 mini 的那种餐具，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给龙猫就煮粥。樊雪拿的这个是什么呢？珊珊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像是跟个铲子一样， 对对对，就是可以用它盛茶呀，或者是装咖啡呀，都可以。 它是可以使用， 就是用它 这个也是 一 个小叉子。 对，我想问一下哈，珊珊，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两个，一个叉子，还有一个勺子，这两个你在做的时候，哪个环节做哪个部分的时候是最难的，最容易就是失败的？ 我先猜一下。 你猜一下，你做的是哪儿啊？咱们就以叉子吧，我觉得叉子这个比较难猜，你觉得是哪儿？是尖儿吗？ 我觉得是这个弧度。 你知道我觉得是哪儿吗？我觉得是这儿，就是这个宽的柄和这个接头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很容易折。虽然它是木头，但是这个木头啊，虽然也挺坚硬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力度稍微的这个不准确不均匀的话，它就可以就断了，对不对？你觉得在哪儿是最难？ 你说容易折是对的，但是应该是那个齿儿更容易折。 这个齿儿， 对， 哎，没错没错。哎，你这个你有没有说自己做了这些这个木工这些东西，自己有没有就是生活中真正用？ 自己目前没有，因为都送人了。 就是强者吧，应该 俩字儿，抢手。 这么精细，那有没有 通过这门手艺给自己带来什么收益？ 就是有什么收获吗？ 反正就是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充实了。完了也有认识一些朋友啊，因为也有一个群嘛，大家都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爱好。完了可以沟通一下经验呀。完了别人有什么新作品，我觉得我也挺喜欢的，我可以去模仿 借鉴。 对， 哎，你觉得你现在啊已经做到，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可以当商品来售卖了，那现在有没有在售卖呢？现在这个东西 对，有过一次。就是也是之前攒了一些作品，然后找了一家那个他有自己的实体店，但是我是让他放在朋友圈里卖的。然后店家说就属于刚一上朋友圈基本上 就空了 啊。对，就被秒走。 哇， 因为但是我那些东西都是只有一个嘛，所以很多人都没抢到， 仅此一件。 然后就是问人家可不可以找我订，完了也是还有几笔订单。 那所以说看来就是刚刚开始就已经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了。 还是有人喜欢的。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下一步你再继续做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会继续坚持。你觉得下一步可以改进或创新的是哪些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有哪些花样可以设计呢？ 目前我都是做的比较小的，然后以后可能想做一些盘子呀，或者是碗呀，让它就是用途更广一些， 更实用一些。不算是摆设品了。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更像是手工艺品， 对， 艺术品， 对， 然后想把它以后变成生活， 对， 是 吧？尤其是这个吧， 但我觉得我可能会舍不得用。 对，这个是一个小山啊，这个是非常有意境的。我觉得如果说泡在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水里的小景观，或者说摆一些刚才像你说的一个小石子、小文松，什么之类的，这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别具一格的一种装饰了。 就很有意境。但它其实网上可以用它做笔架呀、毛笔架也可以， 也是实用的。 对， 那我想问，就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意哈，就是咱们就说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平时生活中可能我们会用的。那像这个小假山这一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这个开始也是借鉴了网上，然后因为有时候你做别的东西会剩下一些边角料，你就会想这个我能不能再利用它做一些什么， 对，让它有价值。 对，这个其实假山就是用边角料做出来的。 但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樊雪怎么想的，就是你的这些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组假山。 我 当时觉得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就是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小木头竟然做出来的一个景观的效果。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三组就是摆在一个桌面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一个玻璃面的话，还有那种倒影的感觉，很真实。就是生活中有一些小乐趣了，就是 而且还有情调。那个把家里啊弄得比较有情调，小清新呀，有点意境的那种感觉。 那珊珊平时喜不喜欢像喝茶喝咖啡这种？ 喜欢的。 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生活当中 手冲一杯咖啡啊什么的。 那你是会那种就是平时能自己做饭就不点外卖，能自己去设计绝对不就是买现成品的那种人吗？ 如果自己能做的话，就自己尝试。 可以感觉出来珊珊是特别贤惠、心灵手巧、蕙质兰心的一个人。 你这个评价很中肯。我觉得我很肯定啊。就是在除了说这些木工，你平时还做过哪些设计，哪些就是小的手工作品吗？ 也是网上有一些材料包啊，然后自己喜欢就会去买然后学。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出教程，就是在视频，就是在网站上，或者说在你的这个公众号上推出一些视频，教给我们这些喜欢手工的朋友们，跟你一起去学一学。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不太说想 公开的露面是吗？ 对，就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那儿做。 但珊珊，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樊雪有没有关注，在微博上很多就是那个大 V 他们去做的这种工艺品，其实很多都是不露脸的，就是只露手工，就是材料，然后配上一段小清新的音乐，然后有猫，然后有一些就是花，然后一搭配就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工作室来做。 我有见过，比如说什么 DIY 什么蛋糕。 对 之类的。 对，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就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你的这个就是绝学。 对，我们说不定可以把它发展成事业。 对， 兴趣爱好发展成事业。 对，因为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在都是有一门才艺，有一个爱好，就平时生活中利用一些闲散的时间，不用就是用全天的时间，我今天就做一个棱角好吗？是不是？我用你的这个就是模具，然后我们就磨一磨，然后就也放松了心情，而且也收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也是想说，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来， 对自己也是一种磨练吧。而且看到这个一个个精美的作品，应该会特别有成就感。 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新出了几件作品，然后在朋友圈一展露，然后大家、就是、 都想抢， 然后也会表示很惊讶呀，然后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收获一种就是价值感，就是自身的价值会得到提升。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俩哈，刚才展示了刚才珊珊的做的一些就是成品。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说，如此微小细致的工艺品是通过什么东西来做出来的？你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稍微介绍下流程和工具？ 操作过程。 行，我要带了几件工具。 对，我们是有备而来。 其实一般就是像我的话，就是可能从淘宝会买那种已经裁切好的木头，然后就是你在上面画上你想要的形状。完了，像这个就是一个固定夹。 哦，这是固定木头的。 对对对，就把它跟桌子，然后都固定在这一块儿。 哦。 然后固定好之后，就要有这个线锯，按照你在木头上画的线条，然后把它那个锯下来就可以。 锯出一个轮廓。 对对对。 哦。 然后，比如说你要做勺子，勺子的中间那个部分 凹进去的， 就要用这个刀把它一点一点的挖。 挖出来。 对对对。 哦， 我其实特别好奇，它是怎么变得这么光滑的？ 那个是要用砂纸磨， 砂纸磨，需要再从上面包一层什么浆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那个不用，就是从最粗的开始磨，一直到最细的。一般我们大概要磨有个十张左右吧，就一遍一遍一遍。那个其实是最磨练人的，我 它的光滑是磨出来的。 对， 就是珊珊，你是不是这个木质在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就已经有选择，或者说它这个木头已经是就是防腐已经处理过了，这个是 对，他们已经 处理 过 了， 就不会再开裂呀那种的了。 因为我之前吧，我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也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手工。我就是在我们就是大家不要学我哈，就是马上要干枯的一些树枝我捡回家里，然后把那些树枝刷成了白色的漆，然后装饰一些小蝴蝶，做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景观。可是没想到那个我没有就是不专业嘛，就是没有说做那个防腐的处理，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那些汁儿就已经被虫子腐蚀了，就已经烂掉了。所以说就是做手工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耐心，要研究。 童哥这么有心调呢？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的魅力可不只是一面。 虽然能力不咋的，但是这个心是有的。 哎呀，樊雪，今天你可能要吃几个棒槌了。好，我觉得刚才就是我们在设计这块展示的非常非常充足。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绿鲤鱼爱吃鲤鱼这位我们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给我们珊珊送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礼物，送了一些桃花吧，那时候视力稍微的有点不太好啊，看不太清楚，而且他也评价说说什么就是樊雪真漂亮， 谢谢， 然后我们嘉宾就是手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手工艺非常的精湛什么之类的，大家就一直在夸你们两个啊，就是我这边反正总是受冷落，我都习惯了啊。好，我继续来聊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先展示完手工之后再聊一点有关于珊珊其他的一些方面。那么我们也是文艺女青年嘛，对不对？各个方面都不错啊，很多的。你说你现在给我现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说，我不仅会做手工一些不太出声的一些手工艺品，还会做一些出声的，就比如说尤克里里。最近是不是在学这个？ 对对对，因为小的时候学过吉他，那是六根弦的嘛。但是因为长时间不弄，完了外来再加上可能家里搬家呀，就吉他搞丢了。然后想说，我可以试试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四根弦的好像现在也挺火的。 没错， 网红啊，这可是。 然后软件什么的现在也挺多的。然后就赶上生日，就给自己送个生日礼物吧。完了，在家现在就属于在研究阶段。 你知道我们买生日礼物要是给自己买，就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怎么让自己不用动的。 不，像我这准备生日礼物、嗯、怎么让自己变美变漂亮的， 那可能有点难哈。 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嘉宾是一个特别有情调的人，你看会送自己生日礼物， 对， 然后丰富自己去做手工活啊，或者说学尤克里里啊，而且他刚才说到是自己琢磨，然后并没有找老师是吗？ 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有软件的，我那个、嗯、那个尤克里里它是能 啊电子 的，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它那个， 我还没听过电子的， 高科技的、 啊，它那个键盘上面会有点。就是他那个和弦、 哦、 你按着那个点摁就可以。 哦， 他是一个特别善于自己琢磨，然后嗯会自己思考， 可能也是 一个拉线的一个人、 嗯、就是不爱跟人家沟通，所以能自己就自己。 哎，但其实我觉得通过刚才珊珊他的聊天过程中包括展示了两个才艺哈，就是虽然说尤克里里今天没有展示，我觉得下次来节目势必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这个尤克里里的这个技能好不好， 先给大家引个喻、 嗯、对，你看刚才就是樊雪说很羡慕，就是珊珊会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和情调， 没错。 但其实我觉得我更看到了这个女孩子，她有一个毅力，有一股稳劲儿。要我的话，我觉得我要是说让我新鲜一点做手工啊，趁着新鲜劲儿在，我能坚持。但是说如果像刚才说，十张砂纸才能磨出来一个勺面，我可能真的就是一听到我就会就是放弃了，半途而废了。 而且让我这做一天不可能、 嗯、 根本就做不住。 但 其实从小被说有那个多动症的人， 对， 对，你知道有这个毅力，我觉得其实跟他的一个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珊珊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当了两年兵。 嗯，对， 当时是怎么想的？ 嗯，可能因为大学我也是走读， 嗯， 然后就觉得没离开过家，可能想 不够独立， 出去锻炼一下， 嗯， 自己想磨砺自己。 对， 那家里当时是支持， 家里父母肯定不舍得， 嗯，当然， 但是我爸妈也会说你自然自己 别想不开呀。 然后怕也是怕回头埋怨他们呀，完、 嗯、 了就放手让我去了。 嗯，那当时在是当两年兵、哦、哈 年， 你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不涉及到机密的话，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其实就是新兵营先锻炼三个月， 哦， 然后一般就是属于会就跟你上班一样，会把你分配到各个的部门， 嗯， 然后我就属于去了部队医院。 哦，去医院、哦、 对对对， 那之前就是应该是没有这方面基础的吧？ 嗯，没有没有。 那通过这两年、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是得到了锻炼的。 嗯 嗯， 比如说哪方面呢？ 嗯，在部队里边吧，他是就是跟领导那种上下级的关系， 嗯， 然后有些东西就是真的是说一不二的那种， 嗯，严格执行， 对对对，然后对自己这个感觉在回到社会上来的这个事业方面， 嗯， 你可能跟没有经历过的人会不太一样。 哎， 我觉得珊珊一定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我觉得他能吃苦。 嗯， 虽然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慢热性格吧、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做事情也是说一不二的那种， 对， 就反正也锻炼着自己要雷厉风行一点。 嗯， 嗯，那你还记不记得说在这两年的经历过程中吃过最大的苦，有没有说想放弃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就是一段心路历程，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嗯 嗯，还好没有说特别想放弃，因为我是打心底里边想去锻炼。 哎、 嗯嗯、然后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新兵营的三个月特别的 苦，对对对，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挺充实的、嗯、因为每天你一睁眼就是要训练， 嗯， 然后就是你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因为也就是在操场上站军姿啊、 嗯、 然后那会儿是冬天嘛， 嗯， 也挺冷的，然后下午要跑3公里，有的时候还要背，你看大家应该都军训过， 对， 真的是背着那个背包挎包啊什么的那样跑。 我当时 我经常想哭， 我干这个事儿的时候跑了，说自己腰疼。 对，他是一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伤病连里的。 对， 我是虽然一直坚持，但是一直就是有一点点小病就想放弃，就想也去就是那个伤病连去待着，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但是像你就享受这个过程的，我觉得很难得。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嘉宾另一个闪光点，就是享受生活。 啊，是啊， 我觉得你应该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嗯，我还好。 嗯。 真的是闪光点满满的一个女生。 对，我觉得每一次来到这个博物点秋香的各位嘉宾，其实啊，大家很多都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觉得每次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去学习，好好去就是以榜样的力量而去就是感受它。那珊珊，我们既然来到的是博物点秋香，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你今天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友情爱情都是可以的，可以大胆的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内向，所以我想找一个跟我能聊得来的吧，就是也不是说对方一定也是要外向，但是至少我们俩可以有的说， 互补 对路， 对对对，就是能聊得到一起去。 好，我觉得也希望今天那么多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珊珊的话，一定要跟她取得联系。那珊珊在现在还是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微信就是跟 QQ 是一样的，15714068。 15714068。 哎，记忆力显著提升啊！再次的感谢珊珊，也期待珊珊下次能把你的尤克里里带到我们节目中，好不好？来展示一展情谊，好不好？好，今天也再次感谢珊珊，也再次感谢今天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上各位支持博后点秋香的小伙伴们。 没错。 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啊！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是张彤， 我是樊雪， 咱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拜拜。 退出可以。